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的時間啦，咁特別的空間入面有浩輝之外呢，亦都有我哋嘅嘉賓主持啊，咁就係呢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 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 嗱，又嚟同大家即係補一補堂啦，學下爵士學啦。嗱，咁今堂呢 Alan 呢就定咗個題目呢，就叫做大樂隊 Big Bands 啦。咁嗱，據我即係顯淺嘅認知咧，其實就係其中一種啦，叫爵士樂，即係表演嘅形式啦。我咁樣講啦，咁啊呢堂咧就同大家咧去深入啲講下咧，究竟大樂隊 Big Bands 到底係咩嘅一回事咧？咁樣咁不如首先請 Alan 講下咧，點解會有 Big Bands 嘅出現咧？ 啊 ，Big Bands 呢樣嘢真係非常之重要啊！因為講到喺20年代啦，因為嗰陣時爵士樂開始興起啦， 係 啲人呢開始注重就係娛樂啦， 係 咁你諗下啦，想當年我哋梗係唔會玩電話啦，上 網呢樣嘢啦， 係啦，亦都唔會去睇戲啊咁樣啦。咁其實有啲咩娛樂呢？主要就係跳舞啦，係咁所以嗰陣時咧，佢哋跳舞就好需要有 background music 就背景音樂，係咁所以嗰陣時咧。咁佢就要有對 band 同佢哋玩一啲好有節奏感嘅音樂咧，咁一個氣氛就好正啦。 咁又唔會播碟，因為上堂我哋記得我哋講到咧，就係10年代左右啊，先至即係發展到有錄音嘅技術啦，而且其實錄音時間係有限㗎嘛。如果你要喺一個即係跳舞嘅地方啊，要不斷咁跳，可能講緊一首歌可能玩成10分鐘左右，咁播碟呢就唔可能做到呢樣嘢，所以就有樂隊嘅出現啦，係咪？ 同埋你諗下呢，想當年嘅播碟嗰個技術呢，即係佢雖然錄到音啫，咁佢播出嚟呢，咁嗰嚿嘢究竟夠唔夠你一大棚人跳舞都聽到呢？ 夠唔夠興奮呢？ 係啦，夠唔夠興奮，夠唔夠憤呢？或者我哋咁講啦，咁其實梗係唔夠啦。咁佢一部機仔咁樣，仲有啊，我哋成日都咁 ，even 我哋去到呢個今時今日。梗係 live band 現場樂隊， 係個氣氛好啲啦， 係啊， 咁所以就有 big band 啦。咁其實 big band 大樂隊有幾大咧？ 嗱，呢一樣嘢就好每隊 band 都唔同嘅， 係 好難講嘅。咁譬如因為我以前咧好慶幸啦，我讀嗰間大學啦，其實咧佢哋嘅 big band 咧都好出名嘅， 係 或者我都玩過好多 big band 嘅歌。我係一個彈吉他嘅人啦， 係。 其實我就好唔鍾意嘅器材，因為其實都幾悶嘅。 吓咁多人都悶？ 嗱係啦，嗱個人多啦，咁因為嗱譬如 trumpet 即係我哋嘅小號啦，或者喇叭啦我哋叫，咁佢有四支，咁然後呢我哋有 trombone 啦，即係長號啦，咁我哋有四支或者五支都係比較多嘅。咁至於呢個 saxophone 啊、色士風啊，我哋有五支， 係 呢個就通常我哋都有五支嘅。咁呢隊 band 已經有咁多人啦，然後我哋仲有一個叫 rhythm section， 即係一個叫做節奏組啦，係啦。咁節奏組裡面有鋼琴啦，有鼓啦，有 bass 即係貝斯啦，係啦 ，bass 啦，咁亦都有吉他啦。咁其實咧， 數數埋埋都20人起碼噶咯。 係啊，如果你有咁多人一齊分工做嘅嘢咧。你佔嘅部分真係好少嘅。 OK。 咁同埋始終呢一類音樂呢，即係尤其是啱開始啦，係好注重嗰啲 horn players， 即係吹奏嗰隻樂器多嘅。 係。 因為呢即係都係同嗰個技術有關。咁吉他呢其實嗰陣時係未有呢個擴音器。 係哦。 係啦，咁冇擴音器。 好細聲㗎喎咁樣。即係靠個音箱其實你一支喇叭其實都蓋過㗎喎。 冇錯啊。咁你一同我講有四支。 係囉。 淨係喇叭仲有四支或者五支。 有 saxophone 咁樣。 係啦 ,saxophone 仲要佢本身係跳舞嘅音樂。 係。 即係好大聲啦。 係。 好開心好興奮啦好有節拍啦幾乎蓋過曬。所以嗰陣時我就諗，我嗰陣時咁讀書嗰陣梗係有 M 啦， 係 咁，但係咧嗰個director 一定同我講細聲啲，細聲啲， 食支吉他細聲啲， 係啦。咁話你嗰個吉他太大聲啦，我已經冇聲咁滯啦。 咁但係其實我好慶幸有呢個嘅即係呢個咁嘅 experience 啦，有經驗，因為玩咗咁多年啦，就發覺哇，原來你喺嗰個音樂呢、這個 Big Band 呢個音樂裏面咧，係學到好多咧爵士樂佢哋嘅特性。 嗯哼， 例如有啲咩咧？第一樣嘢我最想講嘅就係 syncopation， 即係一啲搶拍。 係 何謂搶拍啊？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咧聽歌都會啦，即係數一二三四咁數啦。係，但係咧爵士樂好中意咧搶高半拍嘅，即係一。二三四啊 ，two three four 啊，呢一啲咁樣嘅搶拍嘅感覺， 係 咁呢啲感覺有咩用啊？你跳舞嘅時候咧，你就會摁多啲啦， 係 咁所以咧就令到啲跳舞嘅人就更加有節拍，咁呢一樣嘢學到啦。第二樣嘢學到嘅就係咩咧？你有咁多樣樂器，點樣可以撈埋一齊， 係 又唔覺得佢嘈嘅？ 點樣配合大家？ 係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即係簡單啲講咧。就係、是、你嗰個編曲嘅功力啦， 係，真係喎，嘈同好聽真係一線之差嘅。 係啊，咁你諗下，你有十幾二十人一齊玩，咁你要夾嘅係成人嘅，其實都真係幾難噶。 嗯， 咁但係佢又會做到嘅喎，咁其實點解？因為你要有多樂理啦，編曲嘅方法啦，一啲創意啦，咁加加埋埋先至 work 嘅。咁所以其實我嗰陣時就嗰幾年浸完之後，發覺哇，原來呢一種音樂咧係。非常之影響我哋之後落嚟後世嘅爵士樂嘅。 嗯，咁啊，當年即係二十年代啊，講緊咁啊 ，Big Band 大樂隊呢個嘅表演形式啦，就即係十分之受歡迎啦，因為主要嘅娛樂就係跳舞，要跳舞咧就需要到 Big Band 啦咁樣。嗱，咁啊，其實係唔係得某一個地方、某一個城市、某一個區域先至興 Big Band 呢樣嘢咧？ 其實咧就唔係嘅，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咧已經變咗做一個娛樂。 係。 咁嗰陣時啱啱爵士樂興起啦，咁有一樣嘢咧就叫 territory bands。 係。 咁即係簡單啲講咧，你可以當佢係一個駐場嘅樂隊。 嗯哼。 佢哋每一個地區咧都有佢哋自己特定嘅駐場樂隊。 係哦。 係啦，咁即係話嗰隊樂隊咧係好有。嗰、那個區域嘅代表性嘅， 嗯哼， 係啦，即係譬如我有個灣仔區嘅大樂隊，係啦，中環區大樂隊，咁點解要咁樣呢？其實佢純粹就係、是、我想有隊樂隊喺我城市度， 係即 係 代表自己， 係啦，同埋我有得玩啊嘛、 哦， 最緊要。咁嗰陣時咧，就譬如我就啊，我住中環嘅，咁我就有隊中環樂隊咁樣，咁然後嗰隊樂隊咧，就係、是、有啲人會慕名而嚟， 係 就嚟聽啦。咁然後就有啲人又會想請嗰啲樂隊嚟到我哋個城市度玩， 嗯，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咧，爵士樂亦都興起啦，有交流啦，咁同埋佢哋咧就好鍾意，譬如都會有 tour 嘅，即係佢會去唔同嘅地方就去巡遊啦， 嗯、 去巡演啦，咁但係嗰個時候咧，佢哋就會講啊，我係由邊度嚟， 嗯， 咁嗰陣時就係好有歸屬感嘅， 嗯， 呢一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Territory bands 啦，呢駐場樂隊呢樣嘢咧，亦都係帶到我哋爵士樂成為一個流行嘅一個原因之一。 嗯，即係佢唔係話即係喺嗰度就唔走啦咁樣，只係佢哋即係有一個代表性。 絕對係。 嗯哼 ，OK。嗱咁啊，嚟到呢個時候咧，我哋又係時候咧要即係浸淫喺爵士樂當中啦，即刻去 All Around Jazz 呢個環節先。 All Around Jazz。 咁 All Around Jazz 呢個嘅時間呢，其實話俾大家知啊，爵士樂呢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呢都可以有適合嘅爵士樂聽嘅。咁啊，今次呢就想請教一下 Alan 啦、 嗯 啊、上一次呢就講啊早餐啊，食完早餐咁啊，當然呢有午餐啊，午餐嘅時候你又會介紹啲咩爵士樂俾我哋聽呢？ 講到午餐呢，我就咁諗嘅， 係 即係午餐呢我就唔想聽到人聲 嘅。 嗱、哦，點解咧？因為我覺得咧，聽人聲嘅音樂咧，係即係有歌詞啦。咁、 嗯、 亦都有把即係人始終聽翻人聲咧，係會比較容易啲 touch 啲嘅。 係 係啊，咁所以咧，我就唔希望有呢種感覺喺我午餐度、 嗯， 就令到我諗更多嘢。 係即係想安靜個腦，唔想俾佢喐啦。 係啦，因為嗱，你午餐即係你啱啱做完嘢啦， 係， 亦都係之後又有嘢做啦， 亦都攰啦。 係啦，咁我想 take a break。 係 係，咁我就想去另外一個地方， 係 係啦，去休息下。咁但係亦都係啦，因為你要工作啊嘛，咁你又唔想有一啲好慢、好 懶洋洋，又唔係呢啲啦。 即係要有返啲 energy 啦。咁、 嗯、 所以我呢就好推介呢 Miles Davis 嘅有一首歌好出名㗎，就係、是、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咁呢隻歌呢其實呢好多人都聽過㗎啦。咁而嗰個時候呢 Miles Davis 呢係好鍾意呢玩一啲呢當年好出名嘅 pop song。咁、 嗯、 所以呢呢一隻呢亦都係佢揀咗，就係、是、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 啦。 掌進課程 Jack 試學 Jazz Talk。 繼續我們掌進課程 Jack 試學 Jazz Talk 啦。咁啊，頭先有提到啦 ，Big Bands 啦咁樣。咁啊，其實咧每一種唔同嘅爵士樂嘅表演嘅形式咧，其實都一定有佢嘅即係專家在場嘅嚇。咁啊，跟住落嚟呢部分咧，就請 Alan 咧同大家。即係介紹一下啦 ，Big Bands， 我哋要更加深入去認識呢一種嘅表演形式啦。有啲咩嘅人物啊，或者代表性嘅團體啊，我哋係即係需要知道嘅呢？ 好啊，咁第一隊咧最想講咧就係 Count Basie Band 啊。 嗯。 咁點解會講 Count Basie 咧？咁因為咧我自己係玩吉他嘅， 係 即係節奏組嗰邊啦。 嗯。 咁而呢一個 band 咧，最緊要嘅咧，最出名咧就係佢個節奏組啦。係， 但頭先你話即係細聲啲，細聲啲咁樣噶嘛。 係啊，其實咧好特別嘅。嗱嗰陣時嘅吉他咧係冇 amplifier， 係即係冇擴音器， 冇擴音器嘅。咁所以咧人哋咧就聽唔到嘅。 係。 咁你諗下啦，既然都聽唔到，咁我請個吉他手嚟做咩？ 係咯。咁點解佢咁特別咧？ 嗱嗰陣時咧嘅吉他咧就雖然冇擴音器，但係就好大個嘅。 係。 所以你咧有陣時如果你炒翻或者有玩吉他啲人都知道咧。舊式嗰啲吉他咧係好大個肚啊，我哋叫大肚吉他， 係 空心嘅。咁嗰啲吉他咧，我哋係唔插 M 啦，咁但係我哋會玩 rhythm， 玩一啲好節奏嘅嘢。咁而嗰陣時咧，我哋就唔係聽到我彈咩音，係 feel 到我彈咩嘢。 feel 到你彈咩？哇，好高深喎、啊、呢、這個境界。 因為嗰陣時咧有一個好出名嘅吉他手啦，咁佢叫 Freddie Green， 係， 咁佢就喺 Count Basie Band 裡面嘅吉他手啦。 係， 佢呢世人咧都冇彈過一段即興嘅。 係，哇嚇！但係爵士樂唔係就要即興咩？ 咁但係喺佢嘅出名嘅位就係佢從來都唔彈即興啦。係，係啦，咁就喺佢嗰個 band 裡面咧，就係係咁彈一啲 downbeat， 即係一二三四咁樣數嘅啫。 係， 係啊。但係咧，啲人就會覺得，喂，咁佢咪存在價值咪好低咯？ 係。 但其實又唔係、哦，曾經有個故仔就話咧，佢有一個禮拜咧就病咗。 係。 咁就佢冇出現到，咁冇咗支吉他，以為冇乜嘢，點知成隊 band 散曬。咁點解佢會有個咁大嘅作用呢？就因為咧，其實佢嗰陣時玩嘅嘢咧，就同個 bass player 啦，咁同埋或者係嗰個鼓裏面個 bass drum 咧。 係有一個一樣嘅嘢，都係玩 downbeat， 係 係啦，即係咩叫 downbeat？ 即係我哋數嘅一二三四就係 downbeat 啦。係咁，所以咧嗰陣時咧有個好重嘅 rhythm 喺度， 係 咁。如果佢冇咗佢喺度咧， 即係個拍子好似想甩想甩咁樣。 係啦，咁佢就冇咗一陣。咁所以咧，其實咧嗰個 style 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後世啦，譬如學吉他嗰班啦，係幾乎我覺得學 jazz 咧係不能夠 miss 嘅一 part 嚟嘅。跟住落嚟咧，我梗系想讲 Duke Ellington 嘅 band 啦， 即系艾灵顿啊， 冇错。咁呢一个作曲家啦，同埋编曲家就真系不得了啦。 嗯， 因为咧佢咧系有大量嘅录音啦， 系， 同埋大量嘅歌啊，同埋佢嘅 arrangement 啦，即系佢编过嘅嘢啦，就留低俾我哋嘅。 系。 咁而我哋好多时候啲学校嗰啲 band 咧，都会玩佢写嘅嘢嘅。 哦， 系啦，同埋佢寫過好多我哋所謂嘅 standards 啦，即 係 有好多佢嘅歌，咁佢咧即係有本 songbook 嘅， 成本書都係佢寫嘅歌。 係 嗰陣時佢有個電視節目嘅， 係 你知佢哋電視仲未流行啦，咁、 嗯、 就都係幾十人望住一個相咁樣， 即係未普及嘅， 未普及嘅，係啊，咁但係或者係收音機都係啦， 係。 即係嗰陣時係好多呢啲娛樂咧，都係最主要嘅娛樂嚟嘅啫，係、啦。但係佢嗰陣時係有好多呢啲節目咧，就係俾佢每個禮拜咧就係三四粒鐘就不斷咁玩嘅。 哦，即係嗰啲時段本身已經珍貴㗎啦，佢就有三四個鐘頭。 係啦，佢三四個鐘頭淨係佢玩，咁然後係一個好重要嘅節目嚟嘅。係係啦，咁佢玩就係佢對 band。每個禮拜玩三四個鐘，咁啲人就會問我邊有咁多歌啊？咁、佢真係每個禮拜都走去寫，咁所以佢就真係一個我哋叫做真係做嘢係唔需要講靈感嘅人啦。佢、真係我要做呢份工咧，佢就真係可以就寫就寫啦，唔需要等。我想介紹嘅咧就係、亦都係當今咧，我可以講係最中意嘅一位作曲家、編曲家。咁佢名字就叫 Maria Schneider。咁佢有啲音樂有乜咁特別咧？就係、佢雖然係大樂隊，但係佢係一個好 modern 嘅 style 嘅大樂隊嚟嘅， 即係好流行，會聽到令人覺得唔夠嘅， 唔 old school 嘅，係啊。但係佢有 old school 嘅元素喺裡面， 係 係啦，佢唔會忘記咗。爵士樂嘅根，係啦，即係佢有佢 old school 嘅元素，但係同樣咧，佢亦都有好多新嘅元素， 係， 即係例如佢有啲好古怪嘅拍子啊，好古怪嘅嗰啲和弦啦、 啊， 咁啊加咗落去，咁同埋咧最緊要嗰樣嘢就係佢嗰隊 band 咧，可以係堪稱世界上咧數一數二勁嘅 band 嚟嘅， 係， 係啊，即係佢成隊樂隊嘅每一個。 每個崗位都係頂尖嘅樂手，而再組成呢一隊 band。 係啊，非常頂尖。而有一個故仔咧，亦都係非常之犀利嘅，就係話咧，有一次佢錄音啦，大家就帶住個耳筒嚟錄音啊嘛。 係， 因為佢哋大家有唔同嘅房啊，咁、就聽唔到嘅。咁然後佢哋就要聽個錄音，即係佢嗰個耳筒咧，係啦，就係、所有嘅音樂啦。係，咁錄嘅時候咧， 有一個小豪手咧，就有一段即興嘅。 係。 咁但係咧，佢哋玩曬成首歌啦，就覺得咦嗰 take 好滿意。 嗯。 咁佢突然間咧就掹咗佢個耳筒咧，就走落去就揾 Mary Schneider 傾。 係。 佢就話唔好意思啊，我啱啱完全咧聽唔到個耳筒裏面嘅嘢。咁我記得 Mary Schneider 嗰陣時係就係要咗個 take 嘅。 係。咁而家我哋都可以即係、就是、有機會嘅話啊，我哋都可以睇到佢哋演出㗎喎。 可以啊，佢喺 New York 呢就定期呢，我嗰陣時每年嘅呢個 Thanksgiving 啦，都會去一間 jazz club 啦，叫 Jazz Standards。 係。 佢每年嘅 Thanksgiving 都會成個禮拜喺嗰度嘅。 係。 但好可惜啦，因為最近啦疫症嘅關係啦，嗰間 club 呢就倒閉咗。 OK。咁我睇下會唔會之後即係疫情好返嘅時候會唔會喺邊啲嘅地方又可以揾到佢哋嘅足跡啦。 冇錯。我想介紹啦，亦都係一個女星嚟嘅，就叫 Miho Hasama， 日本人嚟喎， 係佢亦都係我好朋友嚟嘅，係啦，咁我哋喺 New York 識嘅，咁咧佢咧就真係年紀輕輕，佢都係大我一兩年嘅啫，係啊，咁但係佢已經咧有一個 Grammy 嘅 nomination 嘅， 係 係啊，攞咗個格林美提名，咁而佢咧真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嚟嘅， 係， 咁我識佢咁耐，佢係真係搏命寫嘢啦，不斷咁樣去研發啲新嘅嘢出嚟啦。咁而佢嘅音樂咧，喺我未認識佢嗰陣時候咧，我已經聽到好熟噶啦。 係。 咁佢有啲咩咁勁咧？就係佢真係會寫一啲非常之複雜嘅一啲節奏啊，或者一啲曲目啊。咁然後咧就俾啲樂手玩，但係咧你又唔會覺得佢咧係太過複雜嘅。 嗯。 你聽落去覺得冇乜嘢。但你望到份譜咧，你又嚇親， 係 係啊，你又會覺得哇，好 多嘢， 係啊，好聰明同埋真係。咁然後咧，佢亦都有樣嘢我好欣賞佢就係、是，佢雖然玩嗰啲叫做新派嘢啦， 係 就玩得好好啦，寫得好好啊，但係咧佢亦都會做一啲project， 譬如佢做咗一個咧就係、是、講 Thelonious Monk， 係 即係一個好出名嘅鋼琴手嘅一個全部係一個 tribute。一個去紀念佢嘅一隻唱片，所有歌咧都係一啲非常之traditional 嘅經典啊， 係 嚇，咁佢又可以做到嘅喎， 即係新又得，舊又得， 係啊，所以我亦都好建議大家聽一下一啲新嘅嘢嘅話咧，咁應該就聽一下 Miho Hasama 啦。 好，今堂嘅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咧，就帶大家走入咗 Big Band 嘅世界啦。咁啊，認識咗好多唔同嘅人物，當然啦，唔止得咁少啦，係咪？咁我哋課堂嘅時間有限啊。咁如果大家咧即係再想聽多啲咧，不妨咧即係去上網下載我哋嘅講義，即係揾翻啲人名啊，揾翻啲樂隊名啊，上網自己咧可以再聽多啲，你就會了解到咧究竟爵士樂嘅世界咧係有幾大。咁下堂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咧去遊走爵士樂嘅世界，呢度咧先同大家講一聲，拜拜。 拜拜。